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顺哥喺度。 喂，大家好。 牛医生呢排好唔得闲。 佢都应该系唔得闲。 第一，女朋友落咗嚟；第二样嘢，工作太忙要跑数。 唔系，我可以帮佢照顾女朋友先嘅喎。 我未见过，屌我唔敢照顾啦，大佬。屌你老味，掟紧三尖八捻过我嗰阵时，真系屌你多得你唔少啊，大哥。 牛食得嘅应该都系好一条好草嚟嘅。 应该都 系 好嘢 嘅。今日咧，我睇报纸。 我讲一条 free 先。今日谈一集谈圣诞。 系咯。今日我睇到一份報紙好笑，講話咧如果個阿媽或者個阿爸，即係個家長啦，如果突然間打開房門見到個仔喺房度打飛機，我哋應該點處理咧？ 咪由佢打咯，唔出嚟幫佢打。 跟住，然後咧，嗰個社工咧講咗一個睇法，好笑嘅。佢就話你咧千祈咧就應該即刻行翻出去講唔好意思跟住然後避免四目交頭形成尷尬跟住咧，然後咧就到佢出翻嚟嘅時候就問佢點啊？近排冇 唱快啊？ 近排冇乜嘢啊嘛！ 屌你啦！你都無能夠係男人都去打飛機嘅啦！嗱，我睇日本男戲唔係咁噶，個媽見到啲仔打飛機，通常一係就幫佢打，一係就幫佢波胎打奶泡，一係就幫佢吹簫，再俾埋屎忽佢屌。呢啲叫嗰、那個叫義母同埋嗰個叫咩啊？義母人妻同埋 近親相姦。 近親相姦，我無能夠啊！ 我今日咧我睇完之後，我都真係覺得咧，而家嗰啲所謂社會學家真係好好笑。即係咧，你講緊以前我哋嗰啲屋企咁細嘅，得個一二百尺啦。有時見到都唔乜出奇，咪唔出聲，大家走咗係咪？ 啱啊！呢啲生理需要嚟㗎嘛，等於你屙屎，你會唔會見到阿爸屙屎出嚟同阿爸講？哎，唔好意思，阿爸呢排講得點？你都戇鳩屙屎啊嘛！你講得點啊？我都咁懶嘅，你唔好食懶咗佢，屌你老母！ 跟住然後咧，佢個新聞裏邊都未講完我，佢話你仲有咧其實咧你就唔好帶一個奇異眼光去睇佢。 係。 跟住咧你應該點咧？你應該就係再加灌輸一啲性愛嘅常識，話俾佢聽自續係好正常嘅。 係。 同埋咧，但係咧要記住咧，要小心唔好用硬物啊，用啲尖嘢。 你唔會用個蓮花插嚟打飛機㗎嘛？屌你老味，一個蓮花插插我袋底度，哇過撚癮喎！屌你老味，插撚穿㗎嘛，大佬。 即係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嗰啲咁嘅社會學家咧，真係食撚屎啫。 我話俾你聽，有個社會學家仲撚食屎啊！前排睇《明報周刊》有個心理學家話，因為啲撚樣咧燒炭燒得多，要嚴禁喺超級市場賣炭。啲撚樣跳樓，你係咪嚴禁起樓先？都望撚鳩嘅老母快，黐撚線！ 點解近排講啱啱同呢條 free 有咩關係咧？近排又到聖誕節啊嘛， 係 因為新聞最中意講咩 咩？一係就有幾多個女仔事後攞病院咯。 誒，即係通常係講啊，即係又係嗰啲社會學家咧勸喻啲青年人啊，唔好 喺呢個節日氣氛裏邊被節日氣氛沖打，被沖昏頭腦。 即係咧，我又覺得好好笑嘅，即係第一。有啲嘢你想做，有氣氛你都做唔做？你係咪要好似我哋啲？ 啱啊！我哋而家有氣氛都做唔到啊！唔係話有氣氛啊，食撚埋威爾哥都做唔到啊！ 即係咧，呢啲就人哋話有仔就趁亂生。我有個新嘅觀點，有閪就趁亂屌。 啱，我覺得啱。 即係當你仲可以一日七次嘅時候，點解？我近排我有個學生仔，佢嗰日打電話俾我。 系， 佢话 阿顺哥， 我争30,000蚊卡数，卡数 咪少咯， 咁啊，然后唔系咁好后生噶咋，22岁嘅， 佢有冇嘢做啊？ 有， 咁咪得咯，咪少咯。 跟住然后咧，我话喂，咁啊，大家倾下偈，因为佢近排喺个影楼嗰度，佢转工去另一间影楼。 阿宝宝龙嗰张卡数争一个零啊，后边 系嘛？ 屌你， 咁你哋多钱啊嘛？ 多捻啊！ 跟住然后好笑，佢话。我就話佢就問我一啲燈光嘅技術啦，因為要去一間婚紗鋪度影婚紗，就問下點做咁樣。咁我大概講下點做啊咁樣。後來咁佢話，我問佢近來點啊？唉，佢話成身卡數，真係好辛苦咁樣。咁我有30,000蚊，咁我問點嚟啦？咁佢又好唔好意思講。跟住話講啦，仆街咁樣。跟住佢話，我話送嘢俾條女，幫條女找數。佢阿哥爭人錢。屌，總之俾條女笠咗。佢話唔係。佢話： 我揼骨， 佢想爆房， 爆咁多間房。 跟住然後咧，我話：喂，屌，有冇搞錯啊？有冇可能啊？ 喂，一日先兩嚿或者三嚿水嘅啫喎。 你佢條數係咁計嘅，原來佢話咧，佢條女咧就好狼嘅。 啊， 呢個一個禮拜咧就爆5日房。 跟然後呢 就唔係佢去邊度爆先？我 佢話有埋名嘅我、啊，絕對唔係吹水嘅。佢話係呢個銅鑼灣嘅杏花酒店。 杏花小莊。 杏花酒店。 係啊。 佢話有兩間，一間小竹間酒店。 哇！去杏花酒店。 開頭就爆酒店嘅，爆冇錢係爆小竹咁樣。 唔使去酒店爆啩。 你計啦，一晚就350。咁朝頭早仲有食飯睇戲咧， 係咯、啊。 咁一日開兩餐飯咁樣，咁又夜晚屌兩 Q 喎。 哇！條女咁砌得嘅喂，喂介紹我識好喎、啊。 佢話 啲。係條女嬲佢定佢嬲條女？ 佢條女嬲佢啊！ 喂，你條女嬲下我啊！屌你，我又食飯俾錢，都冇人嬲我去爆房，一日爆兩 Q 喎、啊。 即係總之佢話咧，30,000咧就係咁樣累積出嚟。 喂，我屋企有地方、啊。 我話喂，佢話有時。 條女靚唔靚？ 我唔知道啊， 唔撚大食嘅嘛，我需要呢啲女 的。我都需要，但係我哋需要唔到噶啦，算啦，你放棄呢種幻想啦，你根本冇咁嘅條件，即係咧，你望住到人哋聖誕大餐嘅火雞，你好想食，屌又咬兩啖食唔落，係咪？ 最撚慘呢啲啊，屌！ 跟住然後佢話同我講，佢話因為咁咯，咁樣我跟住我話30,000濕濕碎啦，跟住然後。即係老實講，你今日呢個年紀有咁嘅條件，又咁啱配合到有條咁嘅女，有條咁嘅女配合你，應該好好珍惜啊！ 啱啊！不過同埋我真係想講一樣嘢，筍哥，嗱，我打斷你少少話病先，不過我成日都打斷你話病。哇！淨係食飯睇戲咁之後仲去爆房，我買埋嘢食飯睇戲送埋禮物找埋數都冇人同我去爆房，我屌個老母！條女仲嬲埋你，我嬲埋條女，條女屌我老母啊！ 咁你真係可惜。 你仲要係睇戲啫喎，大佬，我次次係行名店啊，大哥，屌你老母，去到嗰啲名店，我唔識讀嗰啲牌子，佢識讀，那個價錢後面屌你老母450嘅屌！喂，大佬，我都冇得爆，屌條女嬲你去爆，你叫埋我啊，你搞唔掂。我真係識唔到呢啲女啊。 所以你唔好太過擔心啦，即係冇嘅呢啲命中冇就冇噶啦。 哇屌！ 即係同埋個佢，即係咧所以我睇完呢單咁嘅聖誕節新聞之後呢，又係叫啲後生仔喺有氣氛嘅時候，嗱，我哋呢即係呢好籠統喺成年人嘅世界有啲咩係啱嘅，就係 good time, good moment, 就 do good thing, make good decision, 即係呢即係將所有嘢呢喺合適嘅時候裏面將佢發生。合適嘅時候，合適嘅氣氛，合適嘅人物，你做唔做合適嘅事？ 啱啊！ 喂，呢、這個完全係違反。 係啊，佢應該居我諗嗰啲人咧，嗰啲心理學家應該點？嗱，我哋喺聖誕節合適嘅地點、合適嘅時間、合適嘅人物，我哋一齊祈禱。屌你老母！條女爆你樽啦！阿哥，我出嚟聖誕節咁難得啊嘛，都係想俾個閪人哋屌下啫。你個撚樣話俾我聽祈禱唱聖詩，你係咪黐撚線㗎細路？人哋都屌柒你啦！好老實講，嗱，近排我睇咗一個節目，筍哥都有睇嘅，咁咧就喺呢個港台拍嗰一條女，嗰條女咧就話我 雙體啊， 雙體啊，講真一句，你咁大年紀先嚟雙體，後生嘅時候你多啲同人拍散拖就唔使搞成咁啦。 係咯，即係其實拍拖係一種生活技能嚟噶嘛，應該係好容易掌握嘅。 啱，同埋你成日顧慮一樣嘢，哎呀唔好啊，會帶袋，帶袋啦，大佬你唔係環保到屌閪都唔帶袋啊嘛，大哥。 同埋而家都仲有咩噶嘛，仲有事後避孕丸。 啱啊，你唔驚佢有病，你驚生細路，你咪食兩事後避孕丸咯，大哥。咁你又唔係，你又左又唔係，又唔係，咁你究竟想點？嗰條女雙頭撚。得意啊！見到嗰啲肥佬怪獸嗰啲，又話人唔撚啱，又話成。見到條僆仔自己化撚曬妝，哇！重逼急一去撚到，有條咕碌王屌你老咩甩漏佢即刻，哇！屌你有冇受曬？好撚老實講，喺啲酒吧區識啲麻甩佬，屌你！你信佢一成都死撚梗啦！我試過睇一單新聞，話有一條女就真係自己咧做咗咩咧乜撚嘢時裝設計呢條路，有條柒頭皮咧佢就識撚到，跟住柒頭皮話自己係時裝設計師，有呢條路去完包房旺角之後咧。就唔撚俾錢，不但止仲打劫佢，即刻就現形就話自己係14號啊！屌你老味，由時裝設計師變成14號，你話當中嘅轉捩係幾咁激烈啊？ 14號係咩嚟 嘅？咩黑社會啊？ 哦、，OK。 屌你老味，你真係嗰啲地方，你信嗰啲柒頭皮一成你都死啦！你信女又死，信仔又死，講真嗰啲地方冇句真㗎。 出嚟去嗰啲地方做咩啊？想呃个便宜閪屌下啫，或者我想俾个閪人哋屌下啫。大家唔好认真，你去嗰啲咁撚唔认真嘅地方，你去玩认真，你系咪傻噶？ 即系完全系一种性活动嚟啫。 啱啊，屌！嗰条女就黐撚咗线，屌你老尾见人哋个样，咦睇得下喎，屌！咁你开头你就唔好搵男朋友，就话、哦、我要搵一啲咧就唔注重外表噶，注重内涵。你应该就话我内在兼备咁啊最好啦。咁人哋话唔使搵啲怪兽俾你叹啊，大佬。 圣诞节你有咩想讲咧？ 圣诞节嗱，我想讲同大家讲一样嘢。我哋细个，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经验。阿妈永远圣诞唔俾你出街，佢成日讲：，哇，因住有人嬲你上床。我真系想话，我而家同阿妈讲：，阿妈，我真系想而家有人嬲我上床，我真系冇人嬲我上床。呢样嘢真系我最捻悲嘅。圣诞节冇人嬲上床，大佬，屌你閪！但系我奉劝而家年青人。你真係有機會去上床嘅話，你去多啲。到你年紀大咗，有你都冇得去，因為你條撚唔撚硬。第二樣嘢，你未必有機會人哋邀請你去。嗱，好似女仔咁，唔好意思啊，好似女仔咁，到你四十歲捱萬樓咁嘅樣，我唔通邀請你去 party 啊？扮聖誕老人啊？屌你扮外星人嚇鬼啊？喂，大佬，呢啲 party 唔係阿婆參加噶啦嘛，同埋。呢大时大节日，大家最尽力系咩啊？梗系去做爱啦！大家最尽力唔得唱圣诗咩？你讲都唔好讲俾我听啦，啱唔啱啊？圣诞节系咩节日啊？耶稣诞生嘛？耶稣诞生之前，圣母玛利亚唔系好似你咁讲，佢受神感召而戴肚，佢一定系俾人屌捻戴个肚啊，大佬！咁即系有性爱行为先有圣诞节啦。你唔好同我讲圣诞节我哋要禁欲，你咪玩嘢啊而家！ 所以佢嘅神迹最多就系平安夜屌咗閪， 啊， 系上年嘅圣诞节屌咗， 今年圣诞节三番啦，即系好老实讲一样嘢，有气氛，好似阿笋哥讲，有地点，合适人物，点解唔做啫？ 系啦，嗱，你一系通常唔做都几个原因嘅啫，一系就系人物唔啱，一系就冇地方，系咯，即系。不过我听我个学生仔讲咧，话而家去嗰啲小竹咧，话即系佢系爆房价，佢又 好靓噶啦，啲小竹，屌，佢话好多间都花园小竹够靓。 佢话根本，佢话个一到嗰啲节日啊 ，book 满晒噶啦 ，book 满晒，佢 book 唔到嘅 ，book 唔到嘅 ，book 唔到嘅。个个谂住去啲地方爆下房噶，你谂下成年人有啲咩系过瘾嘅咧？我出嚟同你饮饮食食，我平时都饮饮食食啦。啲女点解要着 D V 啫？啲女唔着潜水衣，我俾个波拿你睇下，大家都有啲机会。我同你倾偈都倾得过瘾啲啦，我都想屌你谂起三番两次双节棍啊，吞刀喷火俾你睇下，扭下你上床。 我听个学生仔话咁样嘅，佢话咧。我真係冇經歷過呢個時候。佢哋係會即係講啲後生仔而家會去 disco 咁樣啊嘛。 我都未去過。 我以前冇去過 disco。 冇啊，屌窮。 佢話好笑。佢話咧嗱，我用翻佢嘅字眼講啦。佢話嗱，首先我話喂，其實係點嘅咧？即係嗰件事係點發生嘅咧？佢話落到場，咁然後咧，首先就唔使講噶啦，開翻兩支 Johnny Walker 先。 係。 跟住然後咧就都冇所謂，大家都知嗰支酒係假嘅。跟住然後咧就就最緊要咧，你擺嗰支酒就擺得近舞池，跟住然後咧，你咪落場去喐下嗰啲女咯。咁然後如果有條女同你磨下磨下，又覺得係大家有得玩下嘅，咁佢又過嚟同你飲杯酒。咁再傾多兩句都有得傾下嘅。咁然後咪話同佢去揼骨咯咁樣。即係佢通常喺大陸啦，而家都。佢話去揼骨嘅時候咧，我話：哇，你個骨場裏邊搞得咁咩？佢話：誒，有啲不明文規定嘅。你是自己在那些骨牆的玻璃上自己掛塊毛巾在那裡，那人家就知道你在裡面砌緊嘢囉，咁樣。 咁樣嘅。 係啊。 不過好老實講啊，而家啲人都去曬大陸即係做呢件事啊。我個人就上網睇 Table for Six， 嗱，我平時都好撚少睇㗎，咁臨近聖誕睇下啦，發覺一樣嘢好得意啊，筍哥。Table for Six， 女賓全部滿座，男賓上完大量空位。咁有個網友就講啦，按狗仔先會報名，300多元回內地揼骨好過。咁有一個師兄不要這麼灰，香港揾食 可能都有好嘢。之后嗰条友再讲，戇鳩仔，香港搵食最低限度都300几，分分钟冇西调。在内地300几，含吹奶转，舐屎牙，屌你老味！你谂下，你叫我付出300几蚊去 table for six 时，大佬 table for six 时啊，戇撚鳩！ 我个学生仔话咧，差唔多係，其實都唔平㗎喎。嗱，你諗下兩支 Johnny Walker， 佢話差唔多，總之酒水錢係200蚊度啦。跟住然後夜晚如果同條女宵夜，之後再去揼骨，佢話差唔多埋單都8-9水㗎都。 香港你俾8-9我屌呢？ 咁啊可能係，唔係嘅你。 阿筍哥，你唔好講呢啲。當年我有啲錢，嗱喺嗰個叫做蘇豪區嗰條叫咩伊利近街。我告诉你，你去伊利近街要搵食，你有几样嘢嘅。第一，你要执返一套纸人嘅行有行头嘅战衣出嚟，由你个头顶至到你对袜，咁嗰度起码唔止8-9啦，8000都未必掂啦。第二样嘢，你真係要有啲货。咩叫有货呢？真係肯跌啲钱啦。嗰度开支走2嚿，你去 show 有咩个 round 都唔止2嚿啦。第三样嘢，你真係要托得。咩叫托得？三文两语你要得，我哋而家三文两语得啊！屌你老味粗口啊！之后都系粗口嘛，第三样都系粗口嘛，实得噶。你谂下，我哋咁嘅质素，去到人哋只会话咁样。我要付出咁多，屌你！我去大陆食笋嘢啦，屌你！叫你吹箫就吹箫啦，去苏豪。喂，四眼哥，拉唔拉閪噶你？唔拉噶，唔拉唔玩啊！分分钟系佢屌你，唔系你屌佢啊！屌，初步啲，喂唔好啊，大佬话强奸嘅，咁你仲大捻波啦？香港搵食啊，我话俾你听，我以前去开苏豪啊、兰桂坊啊、九展啊，即系九烂啊，嗰、那个九龙兰桂坊，即系而家尖沙咀嗰、那个黑德道嗰头，你要搵到食，你要付出好多钱，我不如实际啲，即系而家我识嗰班朋友都系上大陆 cash 800。你在香港執唔到嘢食，不但止，仲要俾人奚落嘅分分鐘。咁我不如上大陸啦，屌！一定揾到食，即係你就算揾唔到食，即係揾唔到啲飛來猛都好啦，你都一定可以揾到其他嘢食。即係好過喺香港，你連呢啲都揾唔到，即係最撚慘係咁嘅樣。 我個 friend 都話，我個學生仔都話，呢、這個都唔係個個得嘅。佢話你都即係總之唔好太樣衰啦。 唔係你太樣衰都得嘅，攝定沓錢你個袋度咪得咯。 又我話，咁你最尾臨走冇俾翻幾嚿水條女㗎？佢話唔使㗎，真係免費㗎，真係咁咯。 咁呢啲免費嘅，你又有翻咁上下上頭㗎啦，啱唔啱先？但係大陸有啲唔使免費嘅，咁你可以俾翻幾嚿水就落得到台㗎啦嘛。聖誕節嗰日你諗下，去到凌晨4-5點都冇閪屌嘅，屌你6點鐘天光㗎，你唔撚係嘛？应该屌两场啦，平时即系好老实讲，我已经唔会再喺香港花费呢啲咁嘅时间。人大咗，亦都唔会花费呢啲咁嘅时间。一系圣诞节去边同牛医生好实际，一系就去金钻、金翡翠，谂都唔捻谂啊！即系去买一个开心佢算数。你话我仲要啊？我要讲一番说话，点去沟你咁？第一，我哋过咗呢个年纪；第二样嘢，你真系而家沟到嗰啲。佢未必聖誕節出到嚟，媽咪人妻嗰啲聖誕節臭仔啦，屌你點出嚟啊？溝靚妹阿叔，屌你老味，放屋企臭仔啦！你咁嘅柒姑咯，人哋會講句咁嘢啊嘛！即係我哋已經到達咗咁嘅年紀，用錢買到開心，點解唔俾錢買開心？啱唔啱先？ 同埋買得到嘅都未必開心啊！況且而家 啱啊，同埋啊，有好多女仔啊，嗱，我識一啲真係。大提琴啦，上一年纪啦，四兜嘢啦，阿艾万楼啦，上一年纪啦，佢讲咗一句说话，令到我真系即系有啲感触同埋啲 touching。有一次佢同我讲，佢话我好希望出嚟嘅时候，你俾一个拥抱我，即系喺个 SMS 度讲。佢话到我哋咁嘅年纪，你要买一段嘅温柔系好困难、好困难嘅事。第一，你唔知嗰个人会之后喺你嘅生命里边缠绕几耐。第二樣嘢，嗰段温柔你去邊度買咧？即係佢直頭係咁講，佢話男人唔同，好簡單。你想去記者，你買窗户好簡單嘅事，女人唔係。所以佢話每一次出嚟，我其實都想你俾一個擁抱我，尤其呢啲大時大節日，即係真係好 touching 嘅。到佢即係 已經冇人冇問阿爸阿媽，屌你睇得你幾耐啊？阿爸阿媽仲要你睇添，屌你老尾一個坦嘅一個跛嘅，屌你老尾個細佬結咗婚個仔啊，大撚個落街買豉油啊，屌你老尾識揾足煙嗰啲，人哋已經同你脱離關係咁滯噶啦。咁你一支公女人，你唔通打俾個朋友？喂阿媽爺有咩講？喂屌你老尾有冇搞撚錯臭仔？你未結婚咩？屌你老尾你有冇意識加吸線啦？嚇你冇男朋友啊？即係攞到嘔啦呢啲，即係你話出嚟俾人介，你又唔夠姜，啱唔啱先？即係同埋人哋都唔會介你啦，四兜嘢，即係真係收你皮啦。我自己親眼喺蘇豪區見過一個場面，好得意。有一班女士，靚㗎嚇，靚嘅，但係你一望埋去四十個外嘅一定嘅。做嘅職位，我諗睇佢一身嘅裝潢係唔係即係一般嘅職位。嗰次我記得好似係一啲嘅平時日子嚟㗎，唔係大時大節。咁我見佢好悶咁坐喺台嘢度，有幾個麻甩佬埋去都俾人彈中。咁因為可能年紀大，通常埋得去嗰啲都白頭髮啊，即係好似成功人士一係就光頭嗰啲。反而佢對有一台嘅僆仔廿幾歲嗰啲好有興趣，但係人哋蘇都唔肯蘇你啊。即係講真一句，人哋幾條僆仔喺度飲酒，佢真係拋眉弄眼啊，人哋蘇都唔肯蘇你。我僆仔。臭阿婆，屌你傻，你都傻啦！你几靓都假啦，人哋廿几岁，你生得人出，啱唔啱先？靓仔会臭翻靓妹啦，就唔会臭你啦。即系嗰个场景睇到我系有啲嘅，我自己觉得悲凉咯。即系你过咗最灿烂嗰一刻，冇咗就系冇咗。 嗯，系咯，你都同埋佢都有好处嘅。你谂下，好似我哋而家呢个年纪。隨住呢個性慾嘅減退，咁我哋又唔會自取其辱啦。 啱啱啱， 你都即係呢個上天都安排得好嘅，所以有時有啲嘢冇咗，你又唔需要太唔開心啊。 係係係。所以奉勸大家聖誕節就第一多啲俾個閪人哋屌，第二 有閪親 你，有閪你又快啲去屌，你又唔好諗嗰啲乜撚嘢。哎呀，社工教我唔好咁，社工叫你去食屎，你唔去食屎，屌你！ 即係我有時真係唔明香港啲社工，自己咧又荒淫無道啊。 係咩？有啲社工咁 嘅大把啦。 喂，你介紹我識啊？屌你，我識嘅都識唔到嘅。 係，我識大把社工都成。 喂，你講起社工荒淫無道，有一單嘢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呢件事係非常之非常之咁少嘅事，但係喺我個腦裏邊纏繞咗好耐。我喺醫院做。我見到一個紅十字會的教書先生，因為我們有些小朋友入到醫院某一個日子就要有些教書先生要幫他教書，那個教書先生是女性來的，個真正面我這麼久都沒見過，他有一件事是令到我的腦在裡面，我一定要告訴大家，因為我覺得那件事很性感，他盤著一個計在後面，但佢攞啲咩去插住個計呢？一支中華牌嘅刨尖嘅長鉛筆插住個計。佢教書嘅時候就係將一支鉛筆一掹出嚟，咁就教個小朋友。教完之後就插翻落去，哇！我覺得性感到不得了。 咁想插條撚落去咧？ 我唔想，我淨係想插下佢啫。但係就好性感，即係個 picture 令到我感覺到好 sexy 啫。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嗰個感覺係，即係我未見過係咁性感，攞支鉛筆插住個計嘅真係。同埋佢嘅身形喺後面睇係即係 好婀娜嘅。 肥咯，總之就， 但我插聽日翻工揾支鉛筆插喺個屎窟窿嗰度。 我想插下筆，因為唔夠膽啊！ 唔使，嗱，我借支筆俾你。哇，仲有新熟嘅你知。 好啦，我哋今集錄嘅咁多，拜拜。